你身边，

乡出事多，城里城外有传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，寒来暑往啊，岁月蹉跎，滋润着百姓平的生活，把酸甜苦辣都传成了歌。 煎饼好吃烤面儿，有点像去看火，有点照片冒着香气，味道真不错。干了醉的麻花和醉人吃的卤糕，卤煮火烧好吃，因为师傅有绝招。包子馅饼有荤素，糯米做的爱国果，青岛下的香喷喷的给你端上了桌。家乡的味道忘不掉，把酸甜苦辣全都传上了歌。 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走到天的海北忘不掉。乡愁细评说，悠悠乡愁细评说。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走到天的海北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评说，悠悠乡愁细评说。 我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世界儿童日是联合国系统规定的一个专项性的世界日，该节日的设立旨在增进全世界儿童的凝聚力，提高儿童意识，改善儿童福利。今天是11月20号，世界儿童日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车主朋友注意喽，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8014-3000。 范阳古郡幽咽一方，长桥通衢，双塔高擎，去马河畔，杨柳依依，楼桑庙前，桃花如雨。第一周里，五里画廊通市货，范阳路上，千家灯火满城辉。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，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为浪，但是怕所人，你爱路过去索取见。 抛弃你们负担忧郁，缤纷的彩虹等着你，别再犹豫等待的幸福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暖暖的春风就像了灿烂的天涯路，耀眼的阳光迎着你，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瞒自己，你要寻亮丽的彩云，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隐瞒自己，你要寻亮丽的彩云，亮丽的彩 来 来还是要想为你。 有一些爱情难得会有你美丽的时候，曾经他爱我，如今仍爱我，可是更 借口难轻易回头。什么叫天长，什么叫地久，此生够不够。 千山以外沧海自由，何处是以后。 需不需要承诺，最难舍的承诺，换取安全的感受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-8866-2345 134-8866-2345。

有背包陪着我奔跑。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，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，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，寂寞旅途谁明了。曾经为你痴狂多少泪， 现在也不